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格子，咱们俩都做记者啊， 对， 因为咱们请来了这个真正的专家李玫瑾老师。每次呢，咱们的观众都知道，李老师一来呢，大的案件就发生了。 对， 这个丰县啊，幼儿园的爆炸案，嗯、这个死伤亡啊，死了八人， 嗯， 好像是60多人受伤， 嗯， 然后其中还有8个人是重伤 、 这一下子我们微博底下很多人在议论，而且很多人就在呼吁，就是说想请李玫瑾老师啊来谈谈这个人，谈谈这个事。我们先看看当时这个伤者的一些情况。 给我们讲一下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不知道，当场晕了，啥也不知道，等我知道都来救护车了。 你当时是被那个冲击波震晕了是吗？ 嗯。 然后就距离那个爆炸地点有多远？ 有多远？从那个到这个。 就很近。 嗯。 您看清是什么爆炸了吗？ 啥看不见，当时啥都看不见，连啥看不见。 我们都在等着接孩子嘛，快放学了，都在那说话的，其实就忽然听见爆炸了。嗯。爆炸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都害怕了，等转过脸来一看，人都躺在那儿了，就一片人都躺下了。 现在是警方已经宣布这个告破了，就说22岁的这个嫌犯许某某，哎，说是在他就在案发地附近这个租住，然后在他那儿发现了自制的这种爆炸装置，还提到一个情况是他曾经因为植物神经失调休学了。 嗯， 而且我发现李老师呢，您这个接受采访就说，你开始以为这个案犯，当然他自己也是被炸身亡了哈。您说开始以为应该是个40多岁的人，倒也没想到是20出头的这么一个人。 嗯，也对，就主要是这类的，我把这类案件叫滥杀案件，就是搞爆炸了、纵火了，一次拿刀砍杀超过3人以上了。这个滥杀案件呢，大多数都是在生活他遇到一系列的挫折以后，他容易出现这种行为。所以呢，就是滥杀犯罪呢，他在年龄的集中分布上，他和一般犯罪不太一样，他集中在40岁上下，就是大多数都有那种失业啊，然后没有正经工作，然后家庭一塌糊涂，最后离婚啊，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嗯，但是也有1/3是他这种情况的。 嗯， 所以后来一听到新闻我才知道啊，他这是20多岁的一个人。 格子了解什么情况？ 我倒是不太了解，但是我看了这个什么植物神经失调之后，我心生感慨啊，因为过去我们一般这个发生这种事儿之后，以前媒体比现在发达一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分析说这个人啊，这个出这个事儿，要么是个体质性的问题，要么呢是说这个人他的烦闷，他什么这儿要发泄，那儿不满，对吧？等等。但是我反而去看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我现在觉得说，我们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它事件是发生了，但事件怎么解释是另一回事。我们以前的解释呢，恐怕更多的就是说我前面说的。但是我现在很多时候看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会第一个想法想到说他的神经问题，或者说我刚才跟李老师我们聊到的这个脑科学的问题，就是说有大量，这个社会中有大量的精神障碍，我们自己这个我们全当它是被阳光照下来之后那个阴影部分，我们不看，但不看不代表它不存在，当它一发生的时候就很麻烦。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您觉得他这个植物神经失调和他作案的原因有关系吗？ 是啊，这个等于是他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征兆，就是这个征兆呢，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尤其他这个植物神经系统，它基本我们也叫自主神经系统，它就是属于管内脏的。内脏呢，就是我们怎么吃、怎么消化，然后哪些分泌留下哪些东西啊，就是这些怎么样去运作，整个都是自主神经系统在控制。它在脑部呢，一般在我们的这个中脑的，就是下丘脑这个部分来控制。所以这部分呢，它很多是不进入大脑的。也就是说，你想让自己这个怎么样去调整，有时候它使不上劲。所以呢，植物神经系统紊乱呢，它一般都是在内脏的一种感受，比如说，烦躁啊。这个或者心里火烧火燎啊，或者我这个最近老肚子疼啊，我哪儿疼啊，可是到医院去查不到问题。 但是这种他会失去对事情对社会的判断力吗？正常判断力吗？ 判断力我认为他没有完全失去。也就是说这种人呢，大多数都有一些，就是有些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看，凡是精神类有问题的人，他身体上是能看出一些特征来的。 你怎么看呢？ 你有时候你在街上你看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一般会怎么样呢？他眼神是漂浮的，就是 我们正常人的眼神是很坚定的，就比如我要看你，我很我能定住，但有些人眼睛是跳的，他一般不和人正面接触，然后呢再一个有的人是显得极瘦，当然也有的人特别胖，所以就是他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在外观上你能看到他的一些征象，就是说这个人生活不是很规律，一看就不是一个跟人交往很自然的。你比如说我们正常跟人打交道都脑袋是扬着，或者跟人说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他们一般是这种状态，然后是这样的。就比如我们原来有一个案件叫那个，就是驻马店有个叫黄勇，这个黄勇呢曾经在家里头做那个木马床杀害了十多个青少年那个案子。 对， 你看他所有的照片，他眼睛都是这样的，都是漂浮的，他不跟人正面接触。 这跟什么神经紊乱有关系？ 我认为跟他的心理有关系。 这 所以我在分析这个人的时候，我在讲他实际上就是他涉及到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一个是跟生理有关，还有一个问题就跟他的心理发育有关。那么他的这个心理有时候也跟生理有关，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有些人他在就是很早就可以显现出他的一些性格特点，然后你熟悉他家人，你会发现他的性格特点在他家人身上就有，所以这个呢就涉及到遗传和生理的问题了。然后比如说父亲就是一个闷葫芦，极闷，然后他们兄弟姐妹都不爱说话，然后这个孩子呢他也闷，所以在我们来研究的时候就会比较困扰在哪儿呢，就是说他是属于生理上决定他闷呢，还是说他从小成长环境家里就没声音所以导致他闷。 所以这次呢不是我看报道还有讲，就是说他那个出租房里啊还有一些死啊灭啊绝这样的字眼。今天呢这个李老师给我们拿来他这个出租房这个照片，我才看到这个全文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他在墙上写犯罪，这是画等号吗？等于生小孩。 对，生小孩等于犯罪啊，可以这么念对吧。 两人犯罪两人死，集体犯罪集体绝。国家犯罪国家灭，民族犯罪民族亡，印度中国孟加拉没有一个好下场，这讲人口问题。 我感觉他对人是比较愤怒的。 我们看下面这个有点暗，这是什么李老师？ 犯罪生生生，罪犯是父亲加母亲，地区是亚非拉，然后数量是55Y加 H。 下场是什么？ 代代的死吗？ 代地地地啊，这是死。哎，您觉得从他这些言辞里能分析出什么呢？ 首先就是我觉得他的心理是不太正常的。其实这个案件嘛，我认为他实际上是，我现在我觉得我们案件虽然结了，但是去研究他还是比较少。我因为做这个领域研究，我特想呼吁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重视在当今社会当中心理有问题的人。这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呢，他和生理是一样的，他是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要是一个人生病的话，不及时的进行一个治疗，他的病可能就会转换，本来是个急症，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病，但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或者变成一个很大的病。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心理上是会生病的。那么心理有病的，你比如像他就休学了，他休学为什么？说明他已经学不下去了，他学不下去，打工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不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他跟家人也很少交流。所以我在研究这个犯罪经常会发现，就是凡是这种突发的严重暴力的犯罪人，他大多数都有之前的一段生活异常的表现。那么这种异常呢，实际上他在心理上就有问题了。当他心理上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这个矛头为什么要对准孩子呢？ 那就跟他的经历有关了。比如说他可能对身边的小孩比较反感。因为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很难去了解，但是从他这个表现你可以倒推，就是说我们心理上有这么一个假定，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表现实际上他是在某种情境下才会出现，所有的心理问题他不会没有理由，他的理由呢，那他现在的表现一定有一个相应的情境，比如说我的目标是什么人，就我原来讲一句话叫眼里有什么心里有什么，就是他目标能盯上你的话，他为什么在那么多人当中能盯上这个人？那显然这个人一定和他心里的某种东西是吻合的，就跟我们找对象一样，这么多人你为什么就找上这个人？ 情人眼里出西施。 对呀，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说，所以他不是在于他，而在于你自己。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对象两个人他有点像，说不上哪儿像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对方当中看到了自己，所以他更容易出现恋爱。 哎，真的是。 所以就是说他这种，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这种心理一定有一个相应的问题。那么比如说他如果对小孩对人口不满，那他一定有一个出处，只不过这个出处呢我们现在没有研究， 如果给我机会去研究，可能会找到这个出处。 就是、 但是这个出处还不是决定他犯罪的东西 啊， 真正决定的是他自身的一些心理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现出来以后，为什么没有被干预，没有被治疗？ 谢谢。 前几年的时候，媒体不断的去报道看幼儿园砍杀孩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犯罪是有一定的传染作用的。 嗯， 其实刚李老师说的有一点我特别认可，就是这个社会问题应该全社会去关注。我前两天读了本书叫做《教养的迷思》，讲的就是说啊，其实父母你通常认为啊，这个孩子是在我们自己家长大的，我这个孩子就是可能像我或者我培养出来的。后来作者就认为说，很大程度上孩子是社会培养出来的。如果这个孩子有社会问题，最后也要社会来承载。所以我前一阵儿我在我们邻居家，我听到楼上打孩子那个哭的，我就听不下去了。最后我就不得不报了个警。 这要在外国啊，你就真报警了。 我真报警了。我就觉得这孩子以后就是社会的孩子，他以后也是要生活。 打呀还是 打孩子 啊、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以后就是要生活在我周围的 孩子。警察后来来了。 来了。 什么问题呢？后来 就是父母暴打孩子，我觉得这种现象恐怕 那他们家知道是你报的警吗？ 那不知道。 孩子是多大呀？嗯，大约多大那孩子？ 我报了警，我就没有再去他们家。啊、 不知道，不是、就是、 我 平时能看到吗？那孩子多大？ 我总共六七层楼，我还真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但是我就让警察，就是因为他那个太明显了那个动静。那其实就是这个就刚您说的这个社会问题，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因为，我以前在那个有一次我在台湾旅游的时候，就是那个地铁车厢里面他有一个精神病，他就自己在那吼，所有车厢里面的人安之若素。然后我就问我一个台湾朋友，我说为什么？他妈妈是做特护的，他跟我说因为就是那个这些精神病人他们平时是可以上街的，街上是有足够便利的条件供残障人士、精神不正常的人士上街的，所以呢台湾人就慢慢的习惯了跟他们共处，实际上大部分人是不会伤害人的。 嗯， 但是我就反过来想，我们其实在大街上很少很少见到精神病患者或者说是残障人士。为什么？因为一个是我们的设施是非常不利于他们出来的，比如说盲人那个盲道走着走忽然断了，那你盲人那个就戳不到就没法走了嘛。还有就是这个精神病患者呢出来之后，首先面对一个污名化的问题，以及对他的家庭污名化的问题。所以家里如果有这么个精神病人，你轻轻哪怕用链子锁他在家里，你都不让他出来 啊。有的人呢是就是把这个家里精神病的孩子就一直锁着拿个铁链子锁着，什么屎尿一地啊，也有那种报道。 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问题，我们就倾向于让他就压在这儿，因为我们有一个道德的这个整体的社会道德在这儿。 对，但是李老师您说就是说像这个许某某啊，他这个你觉得是可以解释的吗？就是自制爆炸装置，这像是一个我觉得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理智的一个行为啊。 是这样，就是刚才格子说那个特别对，就是说这个真正的精神病人啊，就是我们在犯罪心理的资料当中去看哈，就是严重的精神病人或者真正的精神病人，他犯罪的人数并不高，就是他的比例并不高。他这个比较高的是什么呢？就是心理上有问题的。我们把精神和心理吧，就是相对区别哈，就是精神类的是只要药物治疗的为精神类的病，然后呢，心理上呢，就是往往我们一般都称它为这个功能性的神经症类的，也就是说药物干预没法干预的。比如我们讲一类的叫人格障碍，人格障碍呢，它就是它所到之处都会让周围人很痛苦，但是呢，这种心理上的问题呢，你无法用药物干预。就是不能说吃药了这人格就改变了，这是不会的。像包括偏执啊、什么边缘啊、爆发型啊、反社会啊，都不是药物能干预的。因此这一类呢，它属于精神类的疾病，但它又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心理问题。 但这很危险呢、啊、反社会行为。 而且危险的恰恰是这部分人。就是我有一次在参加那个医虎辩论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话，就是真正很麻烦的是边缘型人。 边缘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点点精神异常，但他仍然能正常生活。这种人是最危险的，而真正的精神病人反而不危险。 就是所谓的 对你刚才说 的高阳， 对你刚才说在地铁上看到那种的哈，那个一般他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真正危险的是这种，就是说他心理上有问题的，他是一种功能性的，这很麻烦。比如说人格问题的犯罪非常多。啊，包括我们比较头疼的偏执类的，还有爆发型的，然后上次咱们谈到的被动攻击型的，最最危险的就是反社会型的。就是反社会型人呢，他特点是什么？智商非常高，但是呢，他对人毫无情感，而且呢，就是他对身边的人，哪怕养育他的人，他都可以没情感。所以他麻烦在哪儿呢？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制约他，你拿不住他。所以这就是属于非常危险的一类的心理。 那比如说像他，为什么早不干？晚不干，以往似乎也没有说他做出这种行为的迹象，突然之间自制爆炸装置就去制造这么一个爆炸案，把自己也炸死。 这个他这个案子发生才很偶然，但是他的时间点是对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曾经跟那个咱们采访的记者讲过，人呢他是这样，就是一般的精神上的问题显现的时间是在青春期的后期，20多岁。那么20多岁呢，他为什么在20多岁？是因为吧，他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转变，就是青春期他的性发育。这个性腺的发育呢，它会导致他内分泌的一个整个的重新打乱一个调整。而且这个性腺它本身就是人生命的动力嘛。所以它往往是给人制造一种动力的，也就是说 能量。 对，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心里的啊扑腾，我们讲这个年轻人闹腾，为什么闹腾？对对对，它这个闹腾呢，实际上就是它会导致它体内的一些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分泌的东西，就刚才讲它植物神经系统紊乱嘛，植物神经大量都是胸腺啊、性腺、肾上腺，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一些混乱，这个混乱也就导致出现精神类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看那些精神分裂症。还有很多的一些严重的精神病基本也在这个年龄段，叫20到28岁。 我请教您了，就是这个植物神经啊，我也很熟悉，就是甚至有医生说我可能有点植物神经紊乱。 有点不会差吧。 不是，就有时候你看有时候你心跳不规律啊， 对对对， 或者说是严重失眠呢、啊、有时候医生也会怀疑说你是不是植物神，甚至原来咱们讲那个林彪不是也有说是因为战争中受过伤，说哎他也是植物神经。我周围听说过很多人都是植物神经，甚至是一些个公务员呐、啊、什么的，就工作压力非常大，都是说我植物神经紊乱。那偏偏他这个植物神经什么失调， 他紊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呀，就跟同样是感冒啊，有的人感冒他就是一个感冒，有的人感冒可能到肺炎了，还有的人可能就是更严重的其他的心肌问题了，就是说他导致心脏的一些问题了，所以他这个是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呢，最最重要的除了他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生活的发展的这个路径，也就是所有心理疾病他背景就两个问题，一个是遗传和生理，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和经历。这个环境和经历也很重要啊。你要知道染色体它是这样的，染色体它比如说曾经美国有这样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小孩的那个双胞胎染色体拿来给取样，然后做一图谱，发现俩差不多，过20年过30年再取这两个人再做，就发现差别很大了。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生理的东西它可以用环境来改变。比如你老吃东西，你生活不规律也会导致植物神经紊乱，然后呢也有一部分植物神经紊乱是遗传啊。所以就是精神类疾病两个都可能， 甚至不是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说文化都会影响遗传，就是慢慢 遗传基因 也在你的基因里会写下某种 印记。就是书香门第传万代嘛？为什么？就是书香门第，你看他的后代一代比一代好，但是历史上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武将后代多暴虐吗？文将后代多福寿"？ 我前两天还就花1000块钱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到现在结果还没来啊！ 你也做了？ 我想去看看我体内有几%的尼安德特人的比例。没有，我就觉得吧，这个意外呢，它就是意外。这个事儿呢，本质上它是个意外，对吧？但是呢，这个意外背后呢，其实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值得我们分析的一个现象。你看，我们中国人以前吧，我们要分析一个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怎么看？你看比如说水泊梁山那波人都说是这个官逼民反，然后就社会造成的问题导致这个人他反了，然后呢他杀了狗官，然后或者说他就后来他杀了狗官，他上梁山或者自杀了。可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在干嘛？这时候我们全社会好像做的事情就是围观。哦，你杀狗官，那我去围观一下，你跑，那我再围观一下，或者我听说书人再说一下。没有人想去说只要 你不是去幼儿园杀的我们自己家的孩子，这个事儿就没有人关注了。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就很麻烦。 对，就是说啊，当然中国社会啊被忽略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说，李老师您讲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实际上现实当中啊，以今天的现实来看，健康的人、正常的人，他都经常得不到照顾。你说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谁又怎么去发现他？你又怎么去预测他？ 又怎么去帮助他？ 或者你怎么帮助他？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有时候我要把这个犯罪的路径给你们分析一下。就是可能格子看的更多的是社会的角度，我呢，因为研究犯罪心理，我更多的看的是个人的角度。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人他在遗传上如果有缺陷，然后他不一定显现，但是呢，他会在外部环境下会显现，所以环境好坏也会决定你的遗传的这个缺陷它是显还是不显。然后呢，他如果有这个问题，一旦显现，他第一个导致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智力。这个智力呢，因为我们知道能力哈有两个，一个叫智能，一个叫技能。技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智能是先天禀赋。那么就包括你们这个上两期做的，就是我看两位女嘉宾做的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最后什么嫁到农村去了，生了好几个孩子。 对， 她实际上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她实际上是已经失能了。这个失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她精神类上的疾病导致他的能力减弱。你比如说我现在到很多地方，人家领导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说怎么才能把这个人精神上有问题我们能筛出来。他说你看很高的学历，名牌大学，结果来了以后两年我就发现这人精神上有问题，然后现在麻烦在哪儿？我开还开不出去。然后呢，尤其像我们公安吧，他涉及到枪啊，他说这个人我现在不光不能用他，我还得找一个人看着他。 对， 我怕他到时候给我走火，到时候出事儿。 对， 所以很多领导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些人筛选出来。我后来跟领导怎么讲，我说你啊就全单位社会稳定做点贡献，把这人分布在各个单位由你们来看管，这人对社会危害就减低了。 对对，警察看着比较好。 所以你要问怎么来检查呢？怎么检查？我就告诉大家，就实际上我们这优生优育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这个人种的这个优生优育问题非常严重。你比如我到现在很多的我们这些山区去哈，他有很多这个就是穷人，他娶不起老婆，他就找一个疯女人。 智障。 嗯。就捡回一个疯女人以后，一睡觉就生五六个。 对。 五六个看上去都没问题，我告诉大家，所有这些孩子都带有遗传缺陷，然后他再遇到一个有缺陷的，就是那个人也正常，他也正常，可是他们俩都有一个半疯的人，就是祖上有这么一个，他们俩凑到一块儿生下来孩子必定是有这问题的。有这问题，有的是生下来就有问题，有的是到什么呢？到20岁左右开始出现，出现之后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案件，他就是一个临界状态。临界状态什么意思呢？他能够生活还能够生活，然后他也能够制造炸药，知道这顺序怎么回事，然后他对你们生那么多孩子不满，然后他要去表达一下他的不满，他就干了。 您觉得他难道有可能是他觉得他自己有些遗传的问题？ 他不一定，他不一定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他觉得生孩子这多不对。所以生孩子多为什么不对呢？我们就知道他认知是不正常的，正常认知是不这样的。所以就是失能，刚才我讲心理问题，很多人不明白在哪儿呢？就是说他心理问题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才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就是完全看的是正常人，但是你只有跟他触，让他说话，在他做反应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有那么一点点不正常。 所以咱们不能光讲这个放开二胎，同时得讲优生优育，这太重要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学的一样，可能呢比如说周围人当中啊突然失能也许是一个观察的特征。 对。 再有一个呢就说比如说他用这个爆炸，您分析他是想达到什么效果？比如说没有用刀或者没有用别的什么方式，他用这种爆炸是有什么分析吗？ 这个凡是搞爆炸的人哈，他都有一特点，就是说他们基本是一根筋。一根筋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就我以前分析心理也讲过，就人的心理路径是这样的，他早年生出来以后哈，遗传首先决定他的智力，然后就跟着怎么养。养的过程当中决定他的社会性发展，也就是包括言语和跟人打交道。那么如果他遗传就有点缺陷，在养的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养的不到位，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痛苦的时候，你马上就过来和不马上过来，他反应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他一年下来到他六岁，这个过程有爱和没有爱的抚养，他孩子就是两个类型的。没有爱的孩子，他对人是没兴趣的，因为你不是我快乐的来源。相反，我一呼喊就有人来，而且来的人很多，很爱我，所以我跟人就很友好。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凡是搞爆炸的都是第一类，也就是他跟人不友好，他对人无所谓。当时他对人不友好，对人无所谓的时候，他如果智力好的话，他就会往智力方向发展。他智力要真的发展好，比如他研究了一加一等于二，像神经元那样的，他也就不出危险了。 嗯, 嗯。 可是如果他智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那比如那学上不下去了，比如他正好走那专业不是他很喜欢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去研究他感兴趣的了。因此你发现，凡是用炸药来犯罪的人，基本都是什么呢？第一，没谈过恋爱；第二呢，就是完全的就是独狼，没朋友。然后第三，跟家人的关系都有问题， 就是他那个出租屋没人去过。 对，具备这三点，包括美国那个霍尔姆斯那个，就是那个丹佛影剧院发生一个爆炸案， 嗯， 也是这个特点。也就是说，他没有朋友，没有人交流，然后他对世界有意见。包括那个挪威有个杀手叫布雷维克， 那独狼， 那也是这样。他对那个移民有意见吗？就是一个人信仰顶上一支军队吗？你们这样移民政策我反对吗？所以他就搞炸药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搞炸药的人，他在智力上是有的。但他在其他方面是不正常的，所以心理上疾病吧，就是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心理疾病，就是心理它疾病表现很多种，比如有的人是肝，我们讲生理有肝病、胃、肾啊，这个胰腺等等，他心理也是这样，有的人是智力问题，有的是认识问题、社会性问题、言语问题，他有很多类型。 那您比如说从法律上讲，假如他没把自己炸死，他的这种病因呢？会不会成为免罪减罪的理由呢？ 我认为他有能力，这又是一个问题了，就是有精神病但是有责任能力。我们很多人认为你有精神病就没有能力，错。很多人是有病但有能力，能力在哪儿呢？就是刚才讲了，智力当中最重要的是辨别和控制力。一个人只要能制造炸药就全有辨别控制力，因此制造炸药犯罪人无论他怎么异常他都有责任能力， 有责任能力，这是说。 但偏巧这样的独狼，社会又发现不了他们，因为都说了，他跟父母也不来往，那怎么关？ 和家人隔绝，和朋友隔绝。所以你看，我刚讲的这几个案例，全是这样。 嗯，很难发现。 对呀、啊， 很难预测。 嗯，也应该能发现。 只要得注意。 关键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炸，这是很麻烦。就你能知道这人异常，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干，这特麻烦。 他这几乎没有社会交往，你又怎么能够、 啊、 谁去发现他？ 所以这是事情。